你就算不相信宗教，也不难看出人类离灾难越来越近。这番话是一个大学副教授在一个文章中说的话。这个文章的主题就是天灾引发末日预言热潮，所以看起来很多人都对这件事很有兴趣。那你同意他的话吗？就是人类离灾难越来越近。其实很多人不但同意，而且呢，他们还是忧心忡忡。为什么呢？好几个因素啊，因为他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发展，人所做的事，直到人类啊生存，受到史无前进的这个威胁。我们会谈到几个方面呢？就谈到这个天气气候演变，还有这个核武大战爆发的这个威胁。好，先谈谈这个战争，这个核战的这个威胁。以往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威胁已经越来越少，不过最近这几年看起来又不一样了。这个核战的威胁呢，越来越强烈。最近一些科学家把一个很特别的时钟啊，这个时间又拉近半夜十二点了，拉近了半分。他们也认为这个世界即将走向灭亡，可能是通过这个核子战争呢。根据这个原子科学家公报啊，指出在2007年，全球呢仍然有大概27000颗这个原子武器。那简单说是原子弹呢，那其中呢有2000个是可以随时发射到敌国的。那一旦这样发生，就是原子弹呢战争会爆发。所以那是2007年呢，有2000个这个随时可以发射的这个子弹呢。现在呢，据估计啊，全球总共有4倍的这种核子武器啊，随时可以爆发的。所以威胁不是越来越大吗？那最近这个地球又出现了几个疯疯癫癫的这个政治家，看起来这个局势啊更可怕。那气候怎么讲呢？气候改变引发灾难呢，也是一个威胁。根据同样的报告，就是原子科学家公报啊，他们说到，他说天气的改变带来的危险，几乎跟核武威胁同样可怕，同样可怕。那一些视为有权威的科学家呢，也做出类似的这种警告。他们认为呢，人类不当的使用科技，而且加上破坏这个环境，也许整个地球的这个生态啊，会造成永久的损害，甚至呢，会摧毁人类自身的这个文明。简单的说呢，就是人类包括动物、植物，整个地球可能都会受到完全毁灭。那我们只到了两方面呢。暴力的事件也增加，还有这个死灰复燃的这个疾病呢，所以这些加起来看起来也说明了这个地球这个世界的确也不安。那谈到这个血腥暴力，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以往很多人很喜欢到城市生活，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城市人多就是有保护作用。现在是不是其实城市越来越多，人就是生活越来越复杂，而且呢，我们的这个生活也会越来越紧张啊。因为现在呢，很多城市都成为了这个不法之徒的理想犯案环境。想想有谁敢晚上自己一个人在街上走的呢？或者到停车场去拿车的呢？所以这些匪徒啊，把这个城市呢变成一个很危险的这个地带。那根据一个报告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然后他说到，在世界各地，每一年呢，有160万人死于暴力罪行， 不谈这个交通意外灾难了，直接谈到这个死于暴力的罪行有160万每一年，等于就是一天呢有4300多个人死于这个暴力事件。我相信马来西亚，大家都同意也是有这样的情况。那谈到刚才谈的这个疾病，以往觉得这个蚊子的病呢，因为科技的发明应该是成为没有了。我知道我小时候60年代我们睡觉都是放那个蚊帐的，所以以为现在已经21世纪不需要了。其实现在呢，这个疟疾、骨痛热症还是仍然存在，而且越来越感染到很多人，还不止，又加上了这个兹卡毒病啊，这个蚊子的病。所以就全部放起来看呢，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世界即将走向灭亡，你同意吗？其实圣经没有否认呢，这个地球、这个世界不是地球，这个世界即将走向灭亡。不过不是人一般害怕的那一样的，因为如果我们谈到世界，世人的看法呢，这个世界就是指人类跟整个地球，一切。那在圣经里面呢，这词句啊，世界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指全人类跟地球跟许多动物生物啊。不过另外一个意思呢，世界是指那些跟上帝疏远的邪恶的人类社会。所以就是这个邪恶的人类社会，不是整个地球跟人类一起会被黑黑走向灭亡啊。这样的人将来必享平安，犯法的人必一同灭尽，恶人的前途终必断绝。所以谈到两种人，看到吗？一个是无过正直的人是好人呢，另外一个呢就是犯罪的人恶人，他们会灭尽，他们会他们的这个存在会被终结断绝。所以很清楚看出啊，是邪恶的人类社会啊会遭受毁灭，遭受耶和华的毁灭，而不是全地球跟人类。那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上帝呢不早把这些恶人完完全全除掉呢？为什么要容许这个世界的难题不断恶化到现在这个程度呢？那要知道这个答案，我们要回去伊甸园所发生的事。大部分的听众就会知道在伊甸园发生什么事。当时呢，耶和华造了亚当夏娃，给他们地球，给他们这个伊甸园的乐园，那鼓励他们看顾这个花草树木动物。不过呢，给他们一个诫命，就是不可以吃园中那个善恶的那个树上的果子，我们叫禁果。那突然间出了一条蛇，蛇标就是撒旦魔鬼。他告诉夏娃，他说你吃了不一定会死。他甚至怀疑上帝真的会死吗？就怀疑上帝的话，他就介绍说你一定不会死，因为你吃了之后呢，你的心眼会打开，你会像上帝一样能够辨识这个善恶。所以他这样呢就给这个夏娃起了这个野心啊，而且呢，他还暗示呢，耶和华的这个统治方式是不正当。为什么不要给人完全的自由呢？为什么要突然故意呢中间放一棵树，这个果子不可以吃呢？那人可以看不可以吃？为什么要这样？所以就使到人开始怀疑上帝的统治 方法有点不对，不正当。所以撒旦呢就质疑上帝的这个统治方式。那很可惜的就是夏娃听了他的话，就吃了这个禁果，后来就给她的丈夫吃，结果两人就犯了罪，不服从上帝。不服从上帝的这个结果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生老病死，就是变成不完美人。那我们都是他的后代，他们的后代，所以我们人呢都现在有遗传的这个罪，所以说生老病死，而且呢 人类因为不完美了，就会变得更邪恶，就变成现在这个世界这样。所以上帝容许人要找着他们的自由，容许人去统治自己。时间很快已经过去，已经有6000年的这个时间了，过去了。所以历史在这个6000年当中显露什么呢？人真的能够管辖自己吗？可以完完全全跟上帝独立，不需要上帝的指引吗？其实我们看历史会看出，人类呢尝试过种种不同的这个政治方式、统治方式，不过到头来还是给人类呢一次又一次的这个灾殃。只有6000年历史已经足够了，证明人类呢，就像这个耶利米先知说，上帝通过耶利米先知说，人行走也无法确定该走的方向。所以6000年的这个经历呢，可以看出这个事实。而且呢，上帝容许这6000年过去，也证明了两件事，就是一，人类是无法成功地管理自己。那第二呢，撒旦魔鬼他说谎。所以时间差不多要到了，上帝就会采取行动了，将这个邪恶的制度、邪恶的人类除掉，因为已经足够的理由了，也不需要容许太多时间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会谈一谈呢，既然上帝要除去要毁灭这个邪恶的世界，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他会怎么样毁灭这个邪恶世界，那第二呢，他会什么时候采取行动，你想知道吗？相信你们都想知道啊。好，先谈一谈第一个问题，就是耶和华会怎么样毁灭这个邪恶世界。首先要知道一点的就是，上帝毁灭邪恶世界将来不是第一次，其实以往已经发生过，在挪亚的时期，耶和华曾经一度呢也消灭过当时的这个邪恶世界。那么耶和华吩咐挪亚建造这个方舟，服从的人可以进方舟得救。不过很可惜的就是没有人听从挪亚的这个劝告警告，只有挪亚他们一家人进了方舟。那后来呢，耶和华用洪水把当时的世界消灭。所以从那个经历可以看出耶和华他有能力消灭邪恶的这个人类社会。那而且呢，也看出一点呢，耶和华会保护那些敬虔的人，那些爱戴他的人。所以现在呢，就要看一看呢，他会在即将来临这个毁灭，怎么样进行他的这个审判呢？好，我们就要谈一谈一些圣经预言呢。先看看这个约珥书的第二章，约珥书的第二章，我们会读第11节跟31节。11节这里说到，耶和华必在他的军队前面发号施令，他的队伍阵容强大。他大有能力，原形必出，耶和华的大日子非常可畏，谁能承受得住呢？31节，我必在天上地上行异兆，也对不起，第31节，太阳变发黑，月亮变血，在耶和华可畏的大日子来到以前，这一切都必定发生。有没有留意到这两节经文谈到同样的一件事？就是耶和华可畏的大日子。所以约珥先知已经谈到这一点了，而且这里谈到呢，耶和华的这个大日子呢是可畏的，所以惊天动地的。那耶和华的大日子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耶和华会采取行动铲除这个邪恶的人类社会，那些跟上帝疏远的邪恶的人类社会。那耶和华同样的不是在将来会第一次这样执行这种审判，以往耶和华的这个大日子曾经发生过两次。 第一次呢，就是在公元前607年，耶和华的大日子临到耶路撒冷。那耶和华呢，是通过巴比伦人把城里的居民，把城里的这个圣殿，把城铲除。那余下的以色列人呢，犹太人就被这些巴比伦人掳到巴比伦去。为什么耶和华要执行这个惩罚呢？就是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坏透了，他们拜偶像，他们欺负平民，他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所以耶和华一次又一次通过先知警告他们，他们不听，所以607年他的大日子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那第二次的发生是在公元70年，耶和华的日子呢，又一次来到耶路撒冷。那这一次呢，耶和华是通过罗马人，把耶路撒冷城跟这个圣殿铲平，那把城里的居民都铲杀。耶和华又执行他的这个审判，为什么呢？这一次是因为他们拒绝了耶和华的爱子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耶和华这个定立的弥赛亚王弥赛亚，所以他们拒绝了这个弥赛亚，反而把耶稣和这个弥赛亚处死谋杀这个爱子。所以过去的这个事例说明什么呢？耶和华对世界的情况了如指掌，那么他会在将来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会将邪恶的世界铲除。所以问题就是他会通过什么方法呢？以往是用巴比伦人、罗马军，这将来的他的大日子会怎么样进行？以什么方式？我们看看启示录的第十九章，所以请留意第十九章的11节到15节。我们会读11节跟14、15节。那这里使徒约翰呢，看到天上一个异象，他说我看见天开了，看啊，有一匹白马，骑马的称为忠信真实的，他审判征战都本着正义。这位骑着白马的称为忠信信实的是谁呢？他就是被上帝高立为王，这个天上王国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上帝会通过耶稣呢执行将来这个审判。那耶稣一个人吗？我们看看14、15节，天上的军队也骑着白马，穿着白色洁净的上等细麻衣跟随他。他口里伸出一把利剑，他要用这把剑打击列国，又要拿铁杖当木杖管辖他们，并且要裁全能的上帝愤然降怒的酒杖。所以耶稣会以天上的军队来开始耶和华的这个大日子，来执行上帝的审判。这个天上的军队包括谁呢？就是天上的天使，还有那些已经到天上得到奖赏的受膏基督徒。我们知道总数呢有144,000，所以我们知道耶和华会怎么样毁灭这个邪世界。那耶和华的大日子很快来到吗？什么时候会来到？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那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我们要留意一下约珥这个先知的预言怎么样应验在第一世纪。所以使徒彼得有谈到这一点，可以把圣经打开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我会读一读第16到21节。其实使徒彼得这里所说的话，留意一下，是根据约珥书的2章28到32节的预言来的。而且彼得这里引述了这个预言应验在他那个时代，约珥书的2章28到32节的预言。好， 看看十六节彼得怎么说，二章十六节使徒行传，他说其实呢，这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事，上帝说在最后的日子我要把我的灵分给人，倾注在各样人的身上，你的儿女必做预言，你的年轻人必见异象，你的老年人必做异梦，在那段日子我也要把我的灵分给人，倾注在我的奴隶和婢女身上，他们必说预言，我必在天上显异兆，在地上行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太阳发黑月亮变血，在耶和华显赫的大日子来到以前，这一切都必定发生，凡呼求耶和华之名的人都必得救。这里谈到最后的日子会发生的事，这最后日子是指什么呢？什么日子？就是指耶和华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之前的那一段时期，叫做最后的日子。这个最后日子会慢慢呢引到这个耶和华的大日子。所以使徒彼得说，在这个最后的日子，就是耶和华大日子还没有来之前那一段时期，会发生什么事？耶和华会倾注他的灵在他的子民身上。所以第四季的确受到应验了，约珥记的这个约珥书的这个预言，在第四季的公元33年，大概有100个门徒，他们领受到上帝的圣灵，所以他们开始说不同的语言，然后为上帝做了很好的见证。所以这是约珥书的初次的应验。在这个最后的日子呢，会得到更大规模的应验。那就是有点不同的，就是约珥书在第三章的二节谈到这个应验呢，不只是发生在中东一个小地方，第一次应验是这样，这些事件发生在中东以色列国跟附近的国家，现在的应验呢，这个大规模的应验呢，在约珥书的三章二节谈到耶和华会召集万国，那意思就是说呢，他的大日子会影响到整个世界，所以这个大规模的应验呢会影响到整个世界。另外一点不同的就是耶和华他不会将他的灵倾注在他的子民每个人身上，说每个人会讲不同的语言，没有这件事发生。不过上帝的确运用他的灵来指导这个全球的传道工作，使得这个工作不只是在几个国家进行，这个全球这个传道工作现在已经进行到世界里240个国家，不是靠人的能力本事，肯定是靠上帝的圣灵在帮助我们能够达到这一点。所以每一个现在深受了敬的这个基督徒，不论是男女老幼啊，我们可以说我们都是开始说预言，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能够传讲上帝威严伟大的事，就是传讲上帝的王国好消息，而且呢背后呢是圣经圣灵在推示我们，在帮助我们。那关于这个最后的日子呢，耶稣也有谈到这个时期耶，那耶稣是谈到这个制度的末期，用另外这个解释，这个制度的末期，在马太福音的24章，第7、第8节，耶稣谈到那些真相啊，战争、饥荒，还有谈到这个地震，谈到瘟疫，所以在第一世纪呢，的确也发生过，也是初步的应验。那在我们的这个世纪呢，我们就看到啊，他所谈到那些像这些真相啊，比如说战争、饥荒、疾病、瘟疫，还有地震，我们看到现在是一触接一触，而是全球性的，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是住在这个最后的日子，也是这个制度的末期，我们也看到这些真相完完全全受到应验。耶稣还有谈到一个真相，就是这个王国的信息好消息会传遍普天下，现在已经摆在我们眼前了，已经受到应验。所以就是证明什么呢？耶和华的大日子很快就会来到了，虽然我们不知道 象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全全应验了。那现在最重要的问题要问自己的就是，我可以怎么样得救呢？因为知道啊，这个邪恶的制度会过去，也会受到上帝的审判，会被毁灭。我们呢，现在如果要得救的话，必须怎么做呢？我们现在呢会讨论两个很重要的经文呢，看看约珥书的二章三十二节。约珥书的二章三十二节，所以要得救呢，我们必须听从这里的话。第三十二节的上半部说：“凡呼求耶和华之名的人，都必得救。”所以这里说要呼求耶和华的名，是意味着什么意思呢？只知道上帝的名字叫耶和华，而且一直在念他的名字耶和华耶和华一千次一万次吗？是这样吗？这不是呼求，这是念经的，没有用的。呼求耶和华的名呢，是意味着我们首先要真正认识这位造物主耶和华，认识他的为人，认识他的要求，然后呢，就是要信赖耶和华，要服从他。在生活呢上以侍奉上帝为先，所以基本就是要做到这些。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样也是很重要必须要做的事，我们看看西番雅书的二章二到三节。西番雅书的第二章二跟三节，那这里说要称判决还没有执行，日子还没有如刚非随非是非是，耶和华还没有发怒打击你们，耶和华发怒的日子还没有来到，就要采取行动。什么行动呢？留意第三节，地上遵守上帝法令的谦和人啊，你们都要寻求耶和华，寻求正义，力求谦和，也许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你们可以隐藏起来。所以谈到三件事要做的，寻求耶和华，寻求正义，寻求谦卑。所以我们大概谈一谈呢，寻求耶和华什么意思呢？跟刚才谈到呼求耶和华相似，不过呢就是要多强调一下，寻求耶和华也代表我们要跟上帝培养个人的关系。如果你爸爸妈妈是耶和华见证人，是上帝的侍奉上帝的话，不代表你是寻求上帝的。你跟上帝有没有培养个人的关系呢？需要培养个人的关系，就意味着我们要阅读圣经，好好明白耶和华的品质，那留意耶和华的观点思想，而且呢他的要求，跟着他的要求去做。所以阅读圣经诚实他的话也是很必须的。我们还要跟上帝的子民一起来往，那我们要祷告亲近上帝，我们也要听从这个上帝圣灵的指引和引导。所以这一切呢都包括在寻求耶和华这方面。寻求公义呢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以耶和华的道德标准生活。所以不可能有两套道德标准呢，一套是世人的，一套是上帝的。我们要继续呢谨守上帝的正义标准，那么在生活上呢把他的标准实现出来，也要拥护他的这个道德标准。最后呢谈到谦卑，也寻求谦卑就是要服从上帝，要虚心接受他的管教和遵从他的旨意。那这些都需要谦卑，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一回事，我们可以接受吗？我们会服从吗？受到管教我们会听从管教吗？还是我们会埋怨或者会挑剔呢？所以谦卑是一个很重要的品质，所以耶和华就是要保护这样的人，那使他们能够度过他的大日子。那刚才第三节有谈到或者也许在耶和华的日子你可以隐藏起来，所以我们能够遵循上帝刚才 圣经还说或者或者也许会被隐藏起来呢？不是个保证吗？不是啊，因为现在离耶和华日子还有一段日子，在这段日子我们会妥协吗？我们会冷淡下来吗？我们会受到引诱而屈膝，受到引诱受到我们屈膝吗？我们会不会放弃真理呢？所以这段日子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呢，那就不会得到耶和华的嘉许。所以既然说这个耶和华日子是很临近，不过这段日子我们必须保持警惕，那么继续呢为上帝服务，听从他的话，听从来自他主治的指引才是很重要的。这样呢，当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受到保护。所以我们谈完了这个演讲，可看出吗？可以知道吗？耶和华会怎么样产出这个世界？他会通过他的君王和天上的军队。那我们现在必须怎么做呢？我们必须听从他的话。在约珥书的第三章十六节，这个约珥神就说到，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咆哮，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都必震动，可是耶和华必做他子民的保护所，做以色列人的堡垒。那这句话呢会应用在将来，如果我们听从上帝的命令，而现在继续呢拥护他的最高统治权，以他的方式生活的话呢，如果我们是这样听从上帝的话